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等将学校剩余的事情都处理完，退租了现在所住的公寓和内部雷诺，夏天将结束时，顾菲菲回了北城。回去又是一堆租房添置家具的琐事。她在近郊租了一个十分宽敞的平层，单独辟出了很大的一间房做画室，买了一部吉普做平日进城的代步。平常除了画画就是跟周迷出去玩，不忙的时候就会跟尹策见面，很多时候是尹策去他那儿，他忙完工作开车就过去了。为此，尹策找了一个固定的保洁，每周去他那儿打扫两次。他有一套自己的哲学，自律不一定会产生愉悦，但堕落一定不会。 菲菲，我想让你在干净明亮的地方画画。 此外，尹策还固定每周叫人往他这里送鲜切花，都是应季的花束，搭配好了赏心悦目，换换水往花瓶里一插就行。有时候他闭关画画招待不了他，他也会过来，自带笔记本电脑，坐在餐厅里办他的工，跟他互不打扰。唯独他会强迫他好好吃饭，生拉硬拽，哪怕打断他的思路，讨得他发一通火，他也要把他瞪到餐桌旁，并且振振有词。 你底稿都打好了，后面就是细化的事情，只吃一顿饭的功夫耽误不了你成为大师。 顾菲菲拿他没办法，这个人过分有毅力，一种方法行不通，他能找出十种其他办法曲线救国，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哎，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那天顾菲菲去跟周明挑伴娘服，确定以后两个人去点奶茶，排号40多位，点单以后时间足够他们再去逛一逛彩妆专柜。周迷有此一问，顾菲菲新染一头张扬的红头发，涂接近于黑的口红，柜姐张嘴就来的贬低式的 PUA 话术被她的气场生生震得咽回去，笑问她最近新出一个色号可能合她的喜好，要不要试一试。顾菲菲女王似的挥挥手叫她拿过来看看，应付完了柜姐才回答周迷的问题。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来不谈恋爱的。 周迷拿一种丫头你的眼神骗不了人的目光看着她，似笑非笑。 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谣言呢？ 可能你们瞒得很好，也可能是我的消息比较闭塞，听到没有听说过什么，但是我的直觉很灵。 顾菲菲看着他，周迷也看着他。 银 话都不用说完，周迷就知道是了。顾菲菲实则有几分不以为然。 哎呀，我们是很纯粹的 friends with benefits 的关系。 周迷毫不留情地戳穿他。 你觉得中文太直白，所以下意识换了英文说法。 顾菲菲被噎了一下，她跟周迷会成为这么多年的朋友，就是因为共通的一种洞察力和分寸感，这洞察力用在她这闺蜜身上更是一针见血。 据谭燕西的说法，尹策在男女关系这方面是个很靠谱的人。菲菲，我不知道你具体是怎么打算的，纯粹旁观者的立场，我觉得最近这一阵子你比以前看起来健康多了，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准不准确。 我不觉得一个从来没谈过正常的恋爱的人能经营得好一段正常的关系。 为什么不能？男人比女人更迟钝和冥顽不灵，可是谭燕西都能做得到。 那么 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区别是？ 你觉得舒服，那就是正常的。 顾菲菲一瞬间陷入沉思。那柜姐拿来了口红，请她试色，她摆了一下手，一瞬间兴味索然。她知道自己的症结从来不在于她愿意不愿意，而是她不配，配不上那样的洁净、健康和正常。因周迷和谭燕西婚礼在即的原因，事关这两人的种种，又变成了圈子里旧事重提、温故知新的八卦。各种论调兼而有之，羡慕的、嫉妒的、单纯好奇的、纯粹恶意的，世上好像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多微小的细节都会被有心人捕捉。这天的话题是由一个小网红起头的，说当年在魏城给他男伴投资的那俱乐部那儿，无意间听到一桩顶有趣的八卦，事关是周迷和谭燕西的表弟尹策。他说的绘声绘色。 哎，那日周迷和谭三公子的前任狭路相逢，狼狈逃离的时候啊，被尹策给拦住了。那尹策明显是撬墙脚的态度，劝说周迷跟着他那表哥没前途的。那潜台词不就是跟着他才有结果？ 大家纷纷做惊讶状。 啊，真的假的？这也太狗血了！这位周小姐什么本事啊，能让两兄弟为她争风吃醋？ 顾菲菲坐得挺远，一个人喝酒，那头聊天的声音还是入了她的耳朵。她喝完杯子里的酒，叫酒保再给她来一杯，多加冰块。喝到半醉，打车回去的路上，顾菲菲给尹策打了一个电话，叫他去他那里一趟。尹策还在审核项目策划书，说今晚可能没空。顾菲菲只说了一句：“ 嗯，你要么今天晚上过来，要么以后都别来了。” 到家后，顾菲菲直接往沙发上一躺，也没去洗漱。不知道过去多久，迷迷糊糊间听见指纹密码锁开锁的声音。她没爬起来，只转头朝门口看去，看见尹策朝她走了过来，紧跟着往沙发跟前一蹲，手掌来抚她的额头。 喝醉了？ 啊，没有。 顾菲菲将脑袋枕在手臂上，直直地盯着他。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尹策莫名其妙，顾菲菲也不跟他绕弯子。 我要是知道你喜欢过周迷，我根本不会碰你。 尹策盯着他，一时没出声，因为少见他脸上有这么愠怒的神情。片刻，他开口：“ 你愿意听，我就跟你解释。”“ 懒得听，不感兴趣。”“ 那，我只能当你在吃醋。” 顾菲菲一下坐了起来，这话直接戳到了他的逆鳞。 我跟周迷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最狼狈的时候是他想办法帮的我，你算老几啊？要我为了你跟他争风吃醋啊？ 这么难听的话丢出去，尹策脸上神色也丝毫没变。 菲菲，你为了这么一件小事专门把我叫过来，你的立场就已经站不住了。 行，那我就问问你，你明知道我是周迷的朋友，你喜欢过他，转过头又跟我，你什么意思啊？ 尹策目光冷静地审视他。 你还在挂念梁行木的时候又跟我这样，你又是什么意思？ 你无非想说我把你当成次一等的选择，那你呢顾菲菲，我不也是你次一等的选择？不，我都还够不上成为你的选择。 顾菲菲头疼欲裂，不想跟他继续辩论，他对此刻这个好像免疫了一切道理的只想胡搅蛮缠的陌生的自己厌烦极了。他伸手抄了一个抱枕往他身上一掷， 你滚吧，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我这么大半夜的跑过来不是为了听你发脾气的。 那为了什么？上床？那行，做完了你再滚。 尹策眉头紧蹙，伸手将他后脑勺一扣，不由分说地堵住他的嘴。顾菲菲此刻推拒他的动作变得跟儿戏一样，他也是第一次见他真正生气。呼吸的间隙，尹策目光沉冷地看着他。 顾菲菲，我如果不是喜欢你，根本不会惯着你的臭脾气。承认你吃醋了就那么难？同样的滋味，我在你跟梁行默那尝够了，你就一点也尝不得，是不是？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订阅收藏不迷路哦。